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你好李嘉文各位， 系啊，咁啊报告一下先，哇，依家一号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你谂下，如果依家住紧劏房，又或者啲不适切居所嘅人咧，其实有阵都好辛苦啊。头先阿立门都话啦，哇，而家先至开始等到开始有啲凉意嘅感觉，但系 开始好似话天气稍啦， 系啦，但系你谂下，依家下昼五点几都仲系32度，其实都如果你住喺啲唔系好适合嘅地方咧，其实就系好辛苦嘅。咁政府之前都有讲过噶啦，房屋署就话咧，为咗合理分配同埋善用公屋资源咧，房委会咧早前已经通过咗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同埋打击滥用公屋等等嘅措施噶啦，咁样，咁包括咧，缩短到每两年就要申报咧，系咪喺香港拥有住宅物业，咁所以咧有部分嘅公屋嘅住户咧，应该呢排部分咧，因为佢会逐个逐个慢慢揾嘅，如果你首批咧系住咗系十年以内嘅公屋住户咧，你应该会开始咧收到一个申报表。阿立门同我而家手头上都有个影人本，作为一个参考嘅。咁就要你填报下居住情况啦，同埋香港住宅物业嘅详情申报表，例如你有冇自己再买楼啊咁。咁虽然啦，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听到，我啲茶餐厅好中意听人哋啲 uncle auntie 倾下偈啊咁样。咁当然都自己识一啲长辈啦。好多有阵时都话咧，仔大女大啦。咁如果你年纪系好大嗰啲咧，其实就啲你个屋企嗰個名單咧，已經佢哋剔除曬嘅啦，剩翻啲老人家。咁老人家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你係60歲超過咗咧，其實今次咧就唔需要申報嘅。但如果有啲仔女佢哋後生嘅，你又收到嘅咧，咁就記住咯，咁就要申報，11月底之前啊，要交翻個申報表格咁樣。咁大家就關注啦，係咪填咗就捉到噶啦？即或者要查到噶啦？楊立門。系咯，即系大家系咪都关心就系还是你都要有人手查先得嘅？ 冇错冇错吓，嗱，咁呢一个措施咧，其实早期已经系公布咗啦，咁即系话住喺公屋嘅住户咧，应该都有一定时间嘅准备噶啦吓，咁咧咁佢而家真系嚟到啦，真系话要派一啲表格要你去填啦，咁个表格就唔系话太难填嘅吓，不过咧就而家佢又唔系话个个都会即刻收到嘅，佢系分批咁样，因为而家咧就第一批咧有88,000。户係要填翻呢個表格嘅，咁但係佢第一批出去咧就係幾千咁樣出，咁所以你未收到咧，又都唔需要話擔心啦，係咪記錯咗啊？因為我冇收到咧咁原來之後咧都會收到嘅咁同埋都另外有啲嘅關注啦，即係譬如話你唔使申報境外嘅物業，即係譬如內地嗰啲物業都唔需要申報啦咁但係嗰個邏輯喺邊度咧咁？因為你喺海外有物業，咁即係都有啲資產啦咁點解你又海外啲係唔計嘅咧？咁亦都有人即係提出呢一個咁樣嘅質疑嘅嚇。 不過即係大家都應該會有咁樣嘅疑問之餘，都明白嘅。如果佢喺海外或者境外有物業，有陣時未必有咁多人手去查。你話係咪查到？唔係查唔到。哇！但係所需嘅人力物力可能需要好龐大，係咪？ 係啊。 咁但係有陣時咧都。尤其是我都係屋邨出身嘅，係啦，我都住過好多屋邨添，住過好多屋邨。咁當然啦，如果有機會係有機會讀書或者憑你嘅努力，你可以收尾可以離開到公屋，騰翻個公屋咧俾有需要嘅人咧，其實係一件美事嚟嘅。咁但係咧更加多咧都聽過㗎啦，我喺嗰度發跡㗎嘛，嗰度風水好啊，所以冇理由搬㗎嘛。咁當我記得印象當中都好多嗰啲新聞嗰陣都有講咧，就係嗰啲上市公司嘅老闆啊，咁收尾都係。大家都是关注，后期都是慢慢自动自觉都有搬走的，即是很多不同的情况的。不过现在我们新用这个方法，究竟是不是有助是可以打击到滥用公屋资源这件事呢？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本身你有个人经验，你自己身处的地方，或者你有些看法的，欢迎可以打来18723111 18723111可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的。杨立门， 政府咧，头先就好似你咁讲啦，其实逐批逐批嘅。如果你而家未收到，咁你可以慢慢安心等先。因为首批咧要申报嘅住户啊，咁就系喺公屋度住咗两年至到八年不等，包括咧就系水泉澳村7000户左右啦，安泰村同埋安达村嘅6000几户咁样。咁啊，如果你间屋全部都系60岁或以上嘅长者咧，暂时就唔需要申报嘅，系啦。仲有咁，如果你问一下啲邻居，咦，你收到我仲未收到咁点咧？唔奇嘅，申报表咧其实会直接派发喺你嘅住户嘅信箱，如果未收到咧，就暂时未。需要申报，咁唔识填噶嘛？点咧？阿杨立门，我真系又唔识字噶噃。 唔识填，咁你可以去即系屋村嘅办事处嗰度咧，都有同事可以帮你嘅。 系啦，咁啊，因为我而家都仲有啲朋友系住喺公屋嘅。其实依家嗰啲屋村办事处啲职员咧，极大部分都好好嘅，极大部分当然有，任何地方有少数。度度都有噶啦，系咪？但系我哋接觸嘅咧，好多公屋屋村嘅辦事處，依家都肯幫啲朋友嘅。你真系唔系下下都明嘅。不過而家我哋手攞住嘅呢一個詳細申報表咧，如果你係60歲未夠，好後生啫，大家係嘛？就咁睇咧，其實就唔難填嘅，係啦。包括佢都係問下你依家嘅居住情況申報啦，例如你係咪持續都係住喺嗰度啦？係啦，你有冇將個單位丟空？或者分租，又或者系转让啊，甚至乎咧喺单位入边咧做一啲不法活动，又或者将单位咧爱嚟做非住宅用途。其实近期咧都好多人关注，有啲人直情攞去当 B&B， 即系嗰啲出租嗰啲做当日计咁样，甚至乎咧就分租俾啲朋友，即系自己已经改善咗生活啦。有啲朋友啊比较想可能住一个区啊等等咁，未上到楼咁样分租。其实呢啲情况有冇机会可以打击到？不如我哋揾啲相关嘅朋友一齐倾下啦。咁喺电话旁边咧有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嘅陈议员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嗱，我哋一轮嘴讲咁多咧，事实上你都应该听唔少嘅，讲真系嘛？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呢一刻，第一批嘅住户陆续申报啦。咁系咪有机会至少系有阻吓作用会打击到咧？你自己收到翻嚟，通常啲滥用情况有几严重咧？ 系啊，其实咧，我哋即系公屋就真系我哋香港好宝贵嘅资源嚟嘅。即系第一，我哋香港就。即係地少人多啦，咁而且即係公屋，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每一間公屋咧都係要用好大量嘅公帑去補貼噶。咁過往其實即係呢，即係咁多年嚟咧，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啲新聞會出嚟，就係話啊有好多濫用嘅情況啊，甚至即係我哋成日喺個區入面都聽好多嘅，又即係最聽得最多嘅就係、是、你睇下隔離嗰户揸架靚車出入㗎，成日都去旅行㗎咁樣。咁我哋呢啲其實我哋都真係唔落。即係唔樂意見到嘅，係啦。咁但係我諗我哋的而且確啦，我諗我哋嗰、那個房署咧，其實以往即係一路以嚟咧，都係用啲比較人性化嘅方法去去做啦，係咪？咁我哋可能以前就都俾人哋批評嘅係會係太過寬鬆啊，或者係太過被動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就住即係呢一個濫用嘅情況咧，我哋之前喺出呢個措施之前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有唔同嘅渠道多管齊下嘅咧，我哋有啲小隊咧就會去即係周圍去做一啲嘅巡查啦咁樣，咁亦都可能會即係靠一啲旁邊嗰啲鄰居去做一個舉報咁樣啦，係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我哋即係呢一個我哋有呢一個結論之前咧，我哋喺個房委會入面唔同嘅小組啊，或者我哋個 board 其實都有好多嘅討論，有好多腦震盪嘅 brainstorming 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覺得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平衡喺度，喺你即係人性化之下咧，都要有一個平衡，就係點樣去打擊嗰、那個濫用咯。咁呢一度咧，其實呢一、這個申報機制啦，當然你唔可以話係好百分百有效啦，係咪？咁你都唔能夠可能排除有啲人係想試下行下。踩下鋼線，試下冇灰色地帶咁樣。咁但係因為而家其實嗰、那個阻嚇性咧，始終係如果你真係即係有一個物業係啦，或者係你 夠膽講話你冇嘅話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刑事嘅一個責任嚟啊！咁我相信呢一個其實都會係一個幾大嘅阻嚇性咯。 係，陳亞培，你頭先提到話個政策都需要一定程度嘅人性化啦嚇。咁而家呢一個制度咧係唔需要啲户主咧係申報海外或者境外嘅物業嘅。咁呢個係咪都係人性化嘅一個做法咧？即係個時勢亦咁，而家輪候五點幾年先輪候到，咁係咪都要顧及翻即係個大眾嗰個利益咧？嗱，咁房署嘅講法就係話海外物業同埋本港嘅物業咧就性質不一嘅，就冇進一步檢視啦。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好老實講，我哋入邊我哋自己當然有一個即係咁樣嘅討論喺度啦。咁但係我哋都即係當然係即係唔希望係啦，唔希望見到有太多嘅。咁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完全係允許嘅，即係譬如頭先我講過係有一啲係舉報嘅話咧，都有一啲 case 咧係可能佢識嘅人或者係即係鄰居咁樣，佢係真係知道呢一個户主咧，佢喺邊度邊度係啦，咩地方係啦，咩市咩街係真係好 specifically 好講到嗰、那個物業出嚟咧，其實我哋都會去做一個調查嘅，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境外或者甚至海外嘅物業咧，的而且確同即係香港嘅物業嗰、那個複雜性又會大啲啦，係咪先？咁如果你喺本港嘅物業，咁你就已經係即係證實咗你呢、這個唔係你嘅唯一住所啦嘛，你係有其他地方係俾你可以喺香港住啊嘛，咁所以就即係嗰個複雜性或者係俾佢上訴嗰個空間可能會大啲，即係佢可能講話嗰個物業我又住唔到啊，香港冇地方住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方面我哋唔係唔做，但係要真係要慢慢研究去做，研究之後落嚟可以點樣去處理咯，係啦。但係其實佢而家海外物業或者境外物業咧，都係屬於佢嘅資產嘅一部分嚟嘅，所以係理應，如果你話係 under 一個owner system 嘅話咧，佢哋就應該係將佢加埋落去佢個資產嗰、那個嗰、那個總數入邊咁樣去申報。 而家唔使㗎嘛， 其實理論上係要嘅，係啦，即係喺佢即係申請公屋前。系啦，佢系应该都系要摆埋呢一个资产落去嘅。 陈家佩啊，咁即系话我哋都可以透过即系香港电台去提醒翻啲住户。你知啦，有阵时咧好开心噶嘛，系嘛？礼拜五六日啊，或者放假咁啊，约埋朋友一齐，有部分咧个别啦，咁可能佢喺内地啊或者其他地方，佢有物业，跟住嗱，如果俾人好详细地知道究竟喺边度，有晒地址。真係查到，原來你可能係冇報到你呢個資產，咁都唔係等於房署冇你符嘅，可唔可以咁講啊？其實如果我哋有曬啲資料，有人舉報一樣查，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啊？ 冇錯，房署如果係有收到投訴，有收到舉報嘅話咧，其實都會要求嗰、那個即係舉報人去提供一啲證據啦。咁然之後，房署咧就會去作出一個調查咯。 根據俾啲資料大家，咁房署咧喺2019至到2022年咧，總共接獲大約19,000宗嘅濫用公屋嘅舉報。咁最後查明屬實個案咧，其實真係。打得入嘅咧就大约600宗度，占举报个案3%，所以都有啲人都会谂，其实系咪人手啊，定系比较难去真系最尾系定到佢哋系滥用公屋咧？我哋而家有一个咁样嘅申报制度，其实你觉得个抽查嗰方面派人啊等等，可以点样配合咧？ 嗱，如果你头先讲嗰个即系数字，我唔知道佢讲话即系嗰个举报系啦，佢究竟系境外、海外或者本地物业啦。咁如果佢即系如果系话即系投诉佢有境外或者海外嘅物业， 纯粹系讲举报嘅啫， 讲滥用公屋啫， 系啦，滥用公屋，系啊，即系最尾真系成功，即系查明属实个案系600宗左右咁样。 系啊，的而且确呢一个都系即系有一个存在嘅问题，就系、是。即係我其實另外一個身份都係立法會啦，所以我立法會入面都有即係提出過呢樣嘢，因為我以前咧都有坐過嗰、那個上訴委員會嘅，咁即係上即係譬如你俾人哋舉報完，咁然之後佢個小隊咧就睇完你真係冇人喺度成日住喎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即係會出信啊，各樣嘢會家訪啊各樣嘢，咁但係。 因為即係一開始咁樣講啦，我哋即係房署一路都係以人性化嘅手法去處理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即係幾完善嘅上訴機制啊。咁呢個上訴機制都會係俾個即係户主去自己解釋翻啊，譬如有啲我係翻夜更係啦，咁啊所以成晚都唔喺度嘅，咁有啲又話可能係即係喺好遠地方做嘢嘅，咁啊好多好多唔同呢啲咁樣嘅解釋咧，其實佢嗰成個上訴嗰、那個。過程咧都係幾漫長下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即係覺得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即係希望係啦，希望處方係可以喺呢一個即係上訴嗰個流程能夠即係加快啊、縮短啊，咁啊真正係即係將濫用緊公屋嘅人咧就快啲去即係請佢哋遷出咯。 係，咁你覺得而家房署個人手做咁多嘅巡查啊、檢控啊，或者跟進啊等等，係足唔足夠咧？嚇，即係有富户政策啦，而家又要申報物業啦，咁點樣又要抽查啦？我諗你個個舉即係申報咗之後都要抽查，咁嗰個情況會點樣操作啊？其實而家 係啊，我諗人手問題都各行各都唔係淨係房署各行各業都面對緊人手短缺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里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嘅，係咪可以即係有陣時會用啲科技可以幫到手咧？係咪？即係譬如你打擊去濫用嘅話，其實你最主要就係睇下嗰個人有冇係咪真係喺度長期居住，或者甚至乎係咪佢本人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建議，我哋都有俾到房署嘅，係啦。咁啊我自己。個人自己認為咧，或者我喺立法會其實都會一路去倡議呢樣嘢啦，即係譬如我哋會唔會係加啲加啲嘅視像功能啊，或者係即係出入閘嗰個記錄咁樣，有用一啲科技去幫房署手盡快咧去揾出呢一啲即係真係即係淨係霸住間屋，但係唔需要住間屋嘅人出嚟咯。 哦，會唔會好似啲私人屋苑咁啊？即係要拍卡嘅，咁你有張智能卡，咁你除非你攞咗人哋嗰張卡啊拍嘅啫。如果唔係就有啲出入記錄啦，係咪？因為依家公屋咧其實唔係好多人時都撳密碼噶嘛，咁啊入去噶啦嘛，你唔係咁容易去用呢啲方法啊。 應該用指紋好啲喎。 係啊， 咁啲老人家就好驚。同埋有涉及私隱問題，楊立門咁下下咁樣嚇人先得㗎。 指紋冇冇影啊嘛。 係啊，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啲即係譬如你監測佢嗰啲電錶、水錶啊咁樣，因為其實而家佢哋嗰個巡查小組都係去即係巡下你，睇下你個水錶有冇喐啊，你個電有冇用到啊，咁樣就再去睇下你係咪真係喺入邊住啊嘛。咁呢啲其實係科技如果幫到手嘅話咧，咁喺我哋人手短缺嘅情況係啦，未能夠改善底下咧，我相信係可以將嗰個速度加快啲咯。 係， 另外會考慮跟其他政府部門合作呢？有些人都會說、地政總署、等等可以識別一下些物業的，就是他們會不會同一時間有一些樓等等。 是、以我所知，其實他現在都有、即跟那個土地註冊處有一個合作在這裡的，是但 是都是、我們都希望是用呢一個表格咧，就係俾到入邊嘅住户咧，自己有一個主動性去申報咗先，係啦。咁如果佢即係好老實講，我哋唔能夠係户户咁樣去查佢，用個土地註冊處去查佢，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一個相對百分比嘅一個。抽查啦，系啦，咁啊睇下，即系翻到嚟，其实而家我哋都啱啱系派表嘅啫，系啦，咁佢哋即系交咗表之后，其实我哋呢一批第一批，我哋就即系试下，系啦，去做一个抽查，系啦，同土地註冊處有一个合作，我哋都嚟紧都会加强去呢一方面咁样去做嘅。 陈家佩啊，其实我哋未倾完啊，可唔可以听完新闻之后咧，继续同你倾下？ 好啊，冇问题。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要再倾嘅，包括咗咧，就系、是、已经有考虑同其他部门合作啦。头先咧，陈家佩都有讲嘅，会唔会用啲新啲嘅方法？除咗出入闸啦，以往都有听过嘅。就算你话我哋有冇用到电啊，有冇水啊，我真系都曾经咧亲耳听过啲 uncle auntie 其他啲朋友就每日翻去咯。翻嚟開下燈又開下，即係用下水咁啊！當然呢啲係好個別人士係啦。咁如果你真係見到咧，就應該舉報嘅係啦。咁詳情究竟可以點樣幫助到啲排緊隊嘅人，可以盡快可以上到公屋咧？咁樣先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考虑在明晚至到星期六上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杭州亚运壁球女单项目，港队的陈善玉以2-3不敌马来西亚的施华新加利，夺得银牌。钻石山龙盘院发生伤人案，一对年约20岁的兄弟受伤，他们的53岁母亲涉案被捕，他亦都受伤，三人清醒送院治理。现场是龙盘院龙基阁一个单位，朝早8点几，51岁男户主报称发现两名儿子的腹部有割伤，他查看之后发现妻子的腹部亦都有割伤。据了解，受伤的两名儿子患有自闭症和智障，从小在智障人士宿舍生活，直到今年7月搬回家。至于被捕母亲本身有抑郁症，日前因为照顾儿子感到压力，曾经表达有轻生念头，亦都曾经向社工求助。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和打击滥用公屋措施今个月起实施，当局已经向88,000户住满2年至8年的公屋住户派发申报表，他们需要申报是否在港持有住宅物业，11月底之前要交回。收到申报表的公屋住户需要在申报表上填写是否持续居住在单位，有没有将单位丢空或者分租，以及是否拥有香港住宅物业等。申报人需要同意并且声明资料属实。在秀茂坪安泰邨的房署办事处设有申报表咨询站，有居民到场说不了解怎样填写，向职员查问。有住在安泰邨4年的居民说，在新政策之下，相信当局会审查，能够起到阻吓作用，确保一些有物业资产的人士不会滥用公屋。民建联向政府提出25项鼓励生育建议，包括为父母提供育婴假，以税务优惠推动企业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增加幼儿托管服务，以及设立新生婴儿津贴等。民建联今年4至5月期间，针对本港女性对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共访问471名18岁以上女性，结果显示不考虑或者未知道是否生育的主要原因，包括经济压力、管教责任、享受自由生活、教育压力，以及住屋、身體狀況等。調查發現，超過80%受訪女性認為現時政府鼓勵生育的措施不足。民建聯建議政府一次過為新生嬰兒提供10,000元津貼，可以直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預計推行有關政策涉及開支大約3億3千萬。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五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8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19.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小犬会在今晚至到听朝与本港保持大约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随着小犬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力会在明日下午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晚至到星期六上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小犬在广东东部沿岸海域会稍微减弱，但是会逐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视乎小犬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和距离。受到小犬影响，预料本港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陈 啊，陈家佩咧就系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兼立法会议员啦。咁头先咧，你都有讲，大家都谂紧啲方法咧，点样可以有效地真系可以咧，令到一啲本身涉嫌滥用公屋呢啲咁有用资源嘅人咧，就一系就自己举手，诶，我系有申报嘅。如果有申报就话唔会罚噶嘛，系嘛？即系如果我系有楼，一个月就迁出啦。我见到资料显示就话房署就话系咪？如果租户申报，诶，其实我有持有物业嘅咁样，咁得噶啦，一个月内就搬走。咁但系常人都估到啦，佢都有心唔报啊，点会突然间申报嘅一个月内走咧？咁所以就靠你哋去谂办法啦。仲有啲咩计啊？ 其实如果佢真系有物业，但系选择唔申报，即系希望吓、可以瞒天过海嘅话咧，咁我谂佢呢个都系一个即系一个走紧犯法嘅行为嚟嘅，因为其实。即係呢一個即係叫做申報嘅舉動咧，其實係必須要做嘅，係啦。如果佢係有物業，但係佢唔講嘅話咧，就已經係一個虛假陳述，係啦。咁、所以係可以構成一個刑事嘅責任嘅。 嗯，其實你哋係 阻嚇力都幾大。 係，其實你哋制定呢一套嘅措施嘅時候，有冇諮詢翻即係啲住户自己佢哋最即係？關心是最想知道或者那個困難在哪裡你們是知道的是嗎、 我們、制定這個即叫做申報機制啦、這個表格的時候其實我們大家都、考慮 最考慮一個問題呢、就是這個做法呢會不會會很擾民是啦、因為我們都相信其實、住得在即公屋裡面呢其實、這些這樣的即濫用呢都是即一部一部分嚟嘅啫，即絕大部分咧，佢哋都係一啲有需要嘅家庭，係啦。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希望唔好咧，就即令到咁多人一齊去即覺得喂好煩啊，好擾民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即頭先你哋都有講過下個表格嘅內容啦，我哋都係即做得相當之簡單嘅，係啦，係非常一個簡單嘅表格嚟嘅啫，係啦，只需要係講下自己啲居住狀況啊，有定冇啊，同埋一啲基本資料咧就已經夠噶啦。 我就想知道好簡單啫，就如果真係有人入申報咗啦，啊，我香港其實有個物業㗎，咁佢一個月之內要搬走啦，咁呢，其實佢話，我真係趕唔切，我要揾地方，我又要而家嗰個租咗俾人，我又要攞翻嗰間樓嚟住咁樣。咁如果佢真係有啲情況係真係一個月之內係搬唔出嘅，咁有冇得酌情係可以延長嘅咧？ 其實咧，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即係暫時嘅一啲嘅居住嘅地方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嗰啲環境就冇公屋咁好啦，係啦。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有困難嘅話咧，咁我相信我哋一啲我哋好友善嘅房署嘅職員咧，都會幫佢哋安排一啲地方嘅，係啦。即係我哋因為即係房署其實一路。以嚟嗰個工作嘅原則都係即係好人性化嘅，係啦，就一絕對唔會話係即係趕佢出去就瞓街啊咁樣嘅，係啦，係。 O K， 係啦，因為我頭先略略啦，都就咁喺嗰啲租樓嗰啲 app 嗰度睇啊。如果嗰啲話以補地價公屋咧，其實如果喺九龍咧。蓝田又有，黄大仙又有，下下地二百零三百尺都租紧一万蚊，万一蚊，万二蚊。咁对于嗰啲话举手，喂，其实我有楼噶嗰啲，佢哋嘅压力就系可能佢，我唔系偏帮佢哋，佢哋就会谂啦。我都假设系唔啱噶啦，我都呃咗咁耐啦。但系如果依家突然之间话要举手，咁咪冇乜诱因，除非咧就系话我哋而家会严打，我哋而家真系会派好多人去巡查等等。但系依家系咪真系未必有咁多人手啊？即系老实讲，面对个两难啊。 是咪即係的而且確，其實我哋頭先即係香港一路以嚟面對嘅問題就係我哋嘅土地問題啊嘛，係啦，咁所以即係最切衷解決嘅辦法當然係即係要提供多啲土地啦，起多啲公屋啦。咁我哋而家阿何局長其實都已經好努力啦。咁啊喺即係起到好多永久性嘅公屋之前，其實我哋而家都做緊好多過渡性房啊，或者係簡約公屋啊，咁樣就希望可以盡快舒緩到嗰、那個即係輪候時間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供應供求失衡呢一樣嘢係一回事，但係咧如果你自己已經係有物業，但係即係代表你其實是有能力是在外面是有一個 有一個安樂窩嘅。 明白，咁希望啲住户都聽住阿陳議員所講啦，係啦，都要提醒嘅。好啊，多謝曬你啊，陳家佩。 唔該。 咁啊，其實呢一個題目咧，好多人都關注，我哋都要揾不同嘅持份者。電話旁邊咧，直情係公屋聯會主席啊，文宇明啊，都聽下先。阿文主席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咁啊，都想听下你意见啦。你都代表好多好多，即系依家住紧喺公屋。其实当然，如果系刻意隐瞒，系非常之唔啱嘅。咁如果今次咧用派发资产申报表呢一样咧，去逐批逐批，希望佢哋自己老实申报翻，你觉得个阻吓性有冇用？同埋你关注系边一样咧？ 嗱，我覺得首先我哋包括公屋聯會都係同意咧，對嗰個要合理使用或者享用我哋嘅公共資源嘅，咁有啲嘅違例嘅或者係唔恰當嘅，咁我覺得係應該係要去了解清楚一下呢個正常。不過就係話咧，嗰個方法上面同個時間上面，我哋嘅意見比較大。第一個咧就係、是。你話落，即係你用問卷話落就落，咁就似乎嗰個急促咗啲啊，居民都似乎都未知道你咩事，咁你就落咗去，佢都無所適從。第二個咧，聽講話嗰張表就會簡約一啲嘅，希望係真係會做到啦。如果我哋喺前線接觸嘅公屋嘅居民咧，特別啲哥哥姐姐咧，就似乎收到嗰張嗰個卷之後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填嘅，所以通常都走嚟問我哋啲前線嘅同事啊，應該點填啊，成咁就會好即係好花時間。咁我覺得做係要做嘅，但係問題就喺前面嘅說明教育同埋一個設計嗰個問卷嗰度咧，我諗要做多啲功夫咯。 不過阿文生啊，就呢一個措施，其實政府都嗰、那個預告咗都一段時間噶咯喎，咁當然你而家都係一步步咁啦，即係而家先至開，即係講預告之後，而家先開始派個表俾你哋啦嚇。咁、即係你話係好急咧，咁我又覺得唔係話真係咁急，遲早都要做噶啦，係咪？咁嗰個表咧，我哋睇過頭先都約略講過咧，一張紙嘅啫嚇，即係一張 A4 嘅紙啦，咁咧就得一半嘅紙咧上邊咧係需要有幾格係要填嘅啫，咁啊照計就唔係好複雜嘅喎，因為頭先即係房署都有講話係有啲街站，如果你唔識填咧都可以填，咁同埋屋企其他親友都可以幫你手填咁樣嘅嚇。咁你覺得 今次六十歲以上嗰啲人唔使填 嘅 嘛？係啦，會唔會你都覺得即係例如譬如我自己嘅印象當中啦，最近啲二通行咧嗰陣咪搞到大家都話唔識啊咁急，咁即刻都我叫補鑊啦，係咪啊？即刻唔緊要，我哋擺好多地方即刻幫你填，即刻教你點樣做。呢啲你係咪嘅訴求就係唔緊要？你話唔識，唔該政府派多啲人嚟，即刻大家教你點填啦咁。但係我睇落就其實唔難嘅，大家都係未夠六十歲，係啦，我都就係五啊啦。我都覺得唔係難填幾個剔嗰幾個格仔，跟住如果你真係有物業，你先至需要填詳細啲啫，係嘛？即係呢樣嘢你都唔係淨係幫緊住緊嗰啲噶嘛，排緊隊嗰啲你都幫噶嘛， 冇錯， 係咪又係要幫埋嗰啲排緊隊、水深火熱住緊劏房好辛苦？我哋都真係要提醒啲本身已經有能力嗰啲，不如讓翻個位俾人啦，咁樣。 嗱，我諗呢、這個。即係算係公民教育又好，算係我哋啲條例説明又好咧，我諗要不斷強化同埋加強咧，係一定係啱嘅。因為點講咧，我哋有啲實際上社會有啲情況咧，事實上有啲咧就真係都幾健忘嘅。呢頭講完佢呢頭就唔記得，或者甚至乎即係好容易啊。所以我諗要加強嗰個教育係永恆嘅，就唔係話。边个时间特别需要？我谂特别系呢个牵涉到一个措施会比较都算系，当然头先有主持话一年前又讲啦，咁讲系有讲嘅，但系讲得足唔足够？系我哋嘅市民接唔接收到就系另外一回事。头先嗰个建议，我觉得系理论上系好嘅，因为似啲街站啊成啊，我哋其实老实讲都系我哋房署嘅同事出嚟做嘅啫，或者请啲临时工出嚟做嘅，有咁嘅。條件我覺得 OK 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去到最後嗰個成效上面咧，我諗都要有一個複核咧，嗰、那個都係要考慮咯。即係點講咧？其實我哋喺前線做嘅功夫咧，經常出嘢咧就漏報或者叫做漏報嘅機率都比較多嘅。我唔知道喎，我漏咗。咁其實 換句話講，你收班咁多之後，你有冇個 counter check 咧？我諗一定要有啦。呢、這個功夫唔少得嘅。咁、你正，我反為覺得喺呢個 counter check 嗰個功夫上面做準一啲咧、而且有時係有啲抽咗啲 case 出嚟咧，有啲又冇放大啊！喺宣傳上面講嗱，如果有呢個錯誤咧，就可能有咩嘅後果。等而家我電視廣告都喺其他嘅部門都會有做嘅啦。咁我諗呢個嘅宣傳，一個正面嘅宣傳，教你點做一個又唔係負面嘅，講清楚個道理，即係你違反咗會點？咁我諗要講清楚。其實如果漏報就好啲啊，如果係有啲叫做虛報咧，就好大鑊嘅。呢個觀點咧，其實我哋喺前線咧，成日都同我哋啲公屋輪候者啊，甚至公屋嘅住户都講呢個嘅。呢個後果咁嚴重，如果大家都唔知咧，死啊！case多嘅時間，找眼集多嘅啫。所以我覺得呢個宣傳上面同埋提醒上面，始終係要加強嘅。 咁我哋依家都特登要提醒啲住户啦。如果你拒絕或者刻意唔填呢個申報表，冇充分理由解釋咧，最嚴重咧係被終止租約嘅。 係啊， 即係好多人都當係即係個好難得嘅一個即係居即係嗰個住嘅地方啊。即係成日都話，哎，好過人哋俾份再高啲人工嘅工你，即係好多都寧願我唔想嚟，即係超越咗個資產限額啦，等等等。咁呢一方面咧，其實你覺得依家頭先都講咗啦，有啲議員都話冇噶，其實人手係未必真係好充足咧，去突擊抽查嘅咁樣。你覺得你估計個成效會係點咧？ 我估計咧，老實嗱，首先一個大即比較大規模去做咧，我覺得都呢個合適嘅，因為一個從嗰個公共資源合理分配嘅原則，應該值得支持嘅。但係嗰個成效上面咧，啱啱講從歷史上告訴我哋咧，個成效咧。因为人手不足又好，或者喺设计上面有啲缺点又好咧，都似乎欠成效嘅。咁所以呢一次咧，我会觉得嗰个抽查完之后，依然系要抽查啦。抽查完之后咧，喺嗰反而喺个宣传教育上面，或者提高警惕上面咧，甚至乎喺全喺大气电波嘅广告上面多讲一下。咁我谂系有一个比较积极嘅作用。点解咧？其实老实讲，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佢真係無端端喪失咗呢個居住權呢租住權呢咁其實都幾大鑊嘅呢單嘢呢亦都我哋亦所以要更加審慎咁同我哋公屋居民講返清楚佢囉。 好多謝曬你文宇明。文宇明呢就係公屋聯會主席。 中唐詩人韓王有一首著名嘅勸諫詩韓食春城無處不飛花，其實呢首詩喺度鬧緊當朝嘅執政者。 唐德宗一看当然懂，立刻封了韩红一个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政治操作。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我施志永请嚟台湾作家张大春，由唐诗作品去了解历史真相。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头先咧送走咗公屋联会主席啊，不如咧我哋再揾嚟咧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啊江玉宽嘅江议员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 系啦，咁啊唔客气啦，都问啦，因为大家听落似乎就有新制度嘅，但系咧似乎未必有人手去抽查啊咁样，咁如果咁样系咪真系咁容易揾到啲刻意漏报或者虚报资产嘅个别嘅人士咧？你点睇？ 好啊，嗱，今次呢、這、一个抽查咧，其实我自己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但系即系头先咁多位嘉宾都有讲啦，我哋抽查嘅人手或者一个复核嗰啲咁嘅即系申报表咧，可能嘅人手有限。嗱，咁咧我就担心咧个阻吓力咧吓系好有限嘅啫。即系我就其实有啲担心，我哋好而家好大去做好多嘢，但系如果我哋嘅人手或者我哋嘅抽查能力唔够嘅时候咧。就變咗佢有即係冇牙老虎，我擔心。 其實頭先都有講過話，一般濫用公屋嗰啲舉報咧，其實都唔少嘅，即係2019至到2022年咧，有成20,000宗咁多舉報。但係最後咧，就即係一半到，即係可以有夠料去查。咁咧仲係再查屬實嘅個案咧，只有得600宗嚇，即係得3%嘅啫咁樣。咁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個查去追查呢啲案件嘅人根本就係即係唔係好足夠咧？即係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嗰個感知咧，都係話其實唔止3%，佢應該係咪？ 相當之好。其實大家都知啦，公屋呢其實我哋住咗好多好多我哋嘅香港市民。在2017年我們看回其實立法會的文件呢，由2017年開始這個我叫做即是經調整的富戶政策之後呢，其實真的收回的單位呢只是得3600個，在6年之間。 是啊，很少。 咁其實真係咧，我自己覺得點解我哋俾人哋批評叫做有入冇出啊？ 嗯， 即係我哋俾咗佢住，好難先。就算佢哋個資格嗰個條件唔合都好啦。 嗯， 其實我哋好難收翻間公屋翻嚟。嗱、 嗯， 我頭先好同意有啲即係講者都有講嘅，譬如話呢啲係一啲好我哋叫做好珍貴嘅公共資源嚟嘅。 嗯， 起每一間公屋咧，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成本係不少嘅，係咪？ 係啊。 咁亦都有好多嘅人係輪候當中。我覺得政府咧，除咗話今次突然間即係話好啦，抽查八萬幾個咁之外，真係其實喺成個公屋嘅政策裏面咧，我覺得係要審視嘅。 嗯， 呢一啲我哋叫做易入難出嘅政策咧，咁、或者就係話喺教育嗰、那個公眾教育，頭先亦都有即係我知道有啲即係講者都有講過，就係話其實嗰個公民教育嘅意識啦、另外咧就係我自己有諗過咧，就係、除了話加強嗰個罰則之外，嗱，而家咧我哋喺現行，頭先你哋都講得好好咧。如果虛報啊、唔報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有罰則嘅。咁、但係咧，你問我而家個罰則夠唔夠強咧，就未必夠強。點解啊？因為而家喺現行嘅房屋條例底下咧，嗰、那個如果我哋真係有虛假陳述嘅時候咧，最多都係被罰款50,000元或者係監禁6個月，咁當然啦，要交翻間公屋出嚟啦。咁、但係你問我呢一個罰則夠唔夠咧？咁嗱，呢一個我覺得政府係要諗清楚嘅。可能我哋同一時間咧就要加強罰則，因為有一啲譬如佢就係真係虛報或者係唔報啊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去提供一啲誘因咧？我成日都話嘅係紅蘿蔔與大棒。我哋同一時間要做一個加重啲嘅罰則，但係另一樣可唔可以就係話，如果佢哋肯好快去願意交翻一間公屋出嚟嘅，譬如佢哋嗰個佢哋買咗樓啦，或者佢哋個嗰個入息係高過啦，如果佢唔好等我哋呢啲咩申請表啊，又要審查，如果佢交翻出嚟好自愿嘅，我哋可唔可以俾少少誘因佢咧？咁其實喺新加坡咧都有例子嘅。一啲嘅長者咧，如果佢係譬如佢同我哋嘅情況有啲唔同，不過我哋佢哋都會係鼓勵，譬如一啲長者咧提早交翻間，譬如祖屋出嚟啊，或者去換第二啲譬如細啲嘅屋咧，係俾翻一啲費，俾翻一啲金錢上嘅獎勵佢嘅，都有嘅。咁、我覺得政府可以開拓多啲嘅空間，諗一諗就係話喺而家現行我哋做緊嘅嘢底下，我哋人力資源咁有限，會唔會都開拓一啲其他嘅方法，令到我哋嘅公屋收翻翻嚟係快啲？ 系嗱，头先你提到嗰个罚则应该要加重啦。咁其实而家你虚报嗰啲资料咧，其实都你好似你讲，即系都要罚款啊，甚至监禁添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有几多呢啲个案真系告到，同埋嗰个法庭系真系判，即系嗰个即系犯罪者系真系监禁啦。即系有几多先例可援咧？其实呢样。 好啊，嗱，其實咧，之前咧喺一個文件上面立法會咧，佢哋都有係答過咧，係答過嘅。咁、如果你話答過其他一位議員嘅提問嘅，過去四年，其實由2018年至到2022年，真正咧有租户涉嫌違反房屋條例，作出虛假陳述而被提出檢控並成功定罪的個案只係得500多宗嘅啫。 係啊，所以嗰個寬時間就差不多啦。咁但係聽到你的講法就係話咧，當局都真的要想辦法點樣可以令到一啲漏洞咧可以盡快釋除咗，係嘛？如果唔係咧，我哋再填多啲表都係填咗嘅啫，跟住根本都未必有人手係可以加強巡查嘅。咁啊，多謝曬。咁咧，我哋先聽聽新聞先。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龙翔观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思瑞桥底；而茶果岭道往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较为车多噶，翠屏南村对出系较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啊，你啊先进过我吓，咁啊，你喺疫情之后咧都往返内地都有经验啊，系啦，咁因为咧我得个港字，我都始终咧仲未成行，所以头先咧我哋听紧新闻嘅时候咧，好好啊，杨立门，我问佢咧，佢系有教我点样可以申请黑马，不过我当时嗰个回乡证喺度，我已经即刻，唉，咁一阵间先啦，嗰啲咁，咁其实咧，有用过嘅话，应该知道咧，其实而家申请黑马又唔系话咁繁复嘅。系啦，不过当然都要时间。咁最好即系我哋觉得啦。如果依家都已经系安全嘅话，会唔会有啲建议就话，不如连呢样都睇下可唔可以省略咗佢啊？咁嗱，你系用家杨立门，你点睇先？ 从用家嘅角度，当然系越少麻烦越好啦。当然你咩完全咩要求都冇，都仲好添咁。咁但系你一个国家入境，你都需要即系掌握到即系境外传染病嘅资料啊、资讯啊咁样吓。咁啊，即系我谂有个平衡咯，要尽量简化嘅咧。最近都简化咗啦。 系啦，嗱咁啊，内地咧就最近就开始简化咗嗰个出入境健康申报，即系俗称黑马个内容。咁如果你嘟过就实知啦，唔使我多讲嘅。未嘟过咧就系、是、类似。一个 QR code 黑色咁样，咁里边有你个名字，简单资料咁样。咁如果长者使用咧，有效期咧仲可以延长到七日添。咁不过咧都有啲议员就话，喂，最好长远就取消咗嗰、那个呢一、這个制度会好啲咁样。咁如果你曾经用过呢、這个，你又觉得其实都容易啫，还是你都觉得令到大家再快速啲？不如直情取消了，或者你有啲咩建议嘅话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嘅。阿杨立门啊，嗱，咁你都话咧简化咗啦，咁如果其实都好简单，我有啲朋友就话咧，其实你下次去咧，基本上你再填翻啲资料系非常之快嘅。 系啊， 咁咪大家都惯咗啦。嗰阵2019嘅时候，成日去呢度去嗰度都好多嘢要填噶。 系啊， 我去过外国我就知啦，哇，即系辛苦到咧，系咪？咁你翻到嚟你都经历过啦，咁如果而家你咁中意翻内地一小时生活圈，咁啊填下呢啲好小事啫，咁啊，咁点解一定要优惠我哋即系香港人呢？咁啊，有冇理据先？ 系啊，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即系你真系第一次你要填十几廿个条啦。咁但系你填完之后咧，攞咗个黑码之后咧，你下次去咧，你只要揿翻出嚟就话你自动修改嗰个掣，咁佢就会自动同你修改，将佢咧个时间咧提前提到你系今日。咁你整乜廿四小时之内，亦都可以用嗰个新码。其实 所以系第一次， 系揿两个键嘅啫。其实 系即系第一次，就好似我头先睇你好好咁样啦吓。 第一次真系身体痛苦啲嘅。 系即系可能都用十零廿分钟去处理咁样。咁同埋咧，其实如果喺口岸嗰度咧，佢都有一啲嘅人 系 协助你嘅。 系 啦，譬如我都有啲屋企人啦，都系唔识啊，咪去个柜台度咯。咁人哋就会帮你噶啦。咁但系最好就不如再简化啲啊咁样。咁我哋咧电话里边咧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港区政协啊，黄国噶，黄议员你好， 系你好， 系啦，咁我代表啲市民大众问啦，系咪你都觉得尽量如果争取到唔使再有呢个黑马就更好呢？ 系啊，我估呢个都系普罗市民嘅一个期望，特别系嗰种长者咧，系非常之大嘅期望，因为最我哋都接触好多嘅长者，特别基层长者咧，都觉得呢个咧系有大嘅障碍嚟嘅，可能屋企有啲后生嗰啲咧，佢有啲准备就上去之前。都喺屋企整定咗之後，啲再上去方便啲。但係我哋都發覺好多可能獨居長者或者雙老嘅話咧，就比較麻煩。另一方面就係、是，我最近有啲基層啲嘅長者，就算拎個手機翻去，我覺得手機比較舊啊， 咁就翻去咧，就算現場係幫佢做嘅話咧，後尾都做唔掂，搞唔掂嘅時候咧，都翻翻轉頭嘅。所以佢都有啲翻嚟有啲怨氣，就話如果唔取出黑衣，唔取出黑馬咧，都唔翻去。我呢個都係一個對於個老人家嚟講，我諗呢個都係大嘅一個嘅障礙。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啲長者用啲手機咧，係非常之舊嘅手機。 係。咁但係最近都簡化咗啦，簡化咗之後，佢哋都係覺得太麻煩，都係唔翻去，係咪？ 我諗主要是針對啲嘅老人家啦，因為翻去就我頭先講咧，就係好多如果屋企有後生仔咧，可能都叫佢幫佢整地之後去到去做，但係我都發覺唔少啲，可能啲香港都唔少啲叫獨居嘅長者或者雙老嗰啲咧，佢哋都係麻煩嘅。 咁你收到嘅個案咧，依家大約有幾多度啊？自從簡化版之後，係咪都仍然係唔少啊？ 我具體未有統計數字，就係因為我哋都成日同嗰啲街坊傾偈，老人家嘅時候，最接觸咧，都係呢方面比較多。至於後生嗰啲咧，可能基本就唔存在呢個大嘅問題咯。 咁你哋都同內地有關方面都接觸過好耐好多次啦，咁佢哋好似每次佢嗰個回應都係話諗緊啊咁，又話其實我哋都真係要掌握即係香港人過嚟即係嗰啲健康資料嘅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去再跟進好呢樣嘢？ 我諗我哋都唔同嘅渠道咧都反映嗰個問題，我哋最終係希望咧真係盡快去取消嗰個嘅黑馬，同埋我哋提到啲唔同嘅建議。譬如有啲優化措施咧，我都睇到啦，都有做到嘅嚇。就頭先講就係話，可能譬如優化內容啊。另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嘅話，十月一號前後假期嘅時候咧，即係人好多嘅時候，可能佢都用係自然申報嘅形式去處理咗黑馬咧。其實實際上都好放寬咗之後咧，好便利。我呢個我都希望將嚟更加多彈性，就係假期就好多人用嘅時候咧，係用自然申報嘅形式咧去處理嗰個嘅黑馬。其實另一方面，我哋都提過啦。譬如我哋國家可能需要對呢啲嘅疫情做一防控嘅時候咧，係咪大灣區可以做一個特殊嘅處理咧？因為大灣區我哋成日講香港係大灣區你之內噶嘛。如果我哋翻去大灣區嘅時候，係咪就唔需要嗰個黑馬或者更加放寬啲嘅程度咧？我諗呢個係咪都有考慮咧？咁我哋都提咗唔同嘅建議啊，當然有啲優化建議咧都吸納咗咧。譬如我覺得我哋最終希望咧。我哋香港同內地，特別係大灣區裏面咧，可唔可以更加便利嘅安排？咁呢個就係最終嚟講，希望能夠盡快去取消個黑馬咯。 你知最近咧就係中秋啊、國慶啊咁啦，咁都試過經羅湖嗰個口岸啊嚇，嗰個口岸咧即係翻內地嗰啲，哇好多嘅喎，全日都有幾十萬北上消費咁樣。咁都有報道有講過咧，羅湖口岸嗰個出境櫃台試過大排長龍，跟住黑馬嗰日都唔使出事。即其實係得嘅喎，即如果即特事特辦咁樣，咁所以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同內地分享，即係俾啲橋佢，俾啲實情嘅情況嘅時候，你哋其中一個會考慮同佢哋分享嘅嘢咧？ 係啊，呢我哋都希望有種嘅叫彈性處理。我諗我哋都睇到內地都係比較都吸收到意見咧，彈性去處理，即係人好多嘅時候，可能都要自然分佈方式。我諗呢個都係可以接受嘅一個嘅方式嘅。我諗呢個就係。正就大家互相溝通裏面咧，喺未真係全面取消之前咧，係咪有啲方法去更加去簡化嗰個嘅安排咯？ 我見到你哋另外有一個你哋似乎都好似有講啦，就係、是、一個建議就係，譬如單邊申報啦，即係你入去內地境嘅時候，即係你一個黑馬，咁但係出嚟就唔使再睇個黑馬啦，咁係咪呢樣嘢都係一個做法咧？ 係啊，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嘅做法嚟嘅，呢個都係有一種簡化，但係簡化裏面都係留咗條尾，就係留條尾咧，就點都攞解決唔到啲老人家，可能攞啲舊嘅手機翻去嘅時候，或者唔係好新嘅手機嘅時候，佢都係有一個嘅障礙嚟嘅。咁我呢個咧，好多都想好耐都想翻鄉下嘅，因為啲老人家即係都有啲鄉土觀念比較重嘅時候咧，如果能夠真係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對於老人家翻去咧係好大嘅便利幫助咯。 咁我諗咧，聽緊我哋嘅觀眾咧，聽眾啦嚇，都好想知道你哋依家嗰個進展係點？例如接洽單位嘅態度係點啊？還是個個都問緊噶啦？不過都係要等通知，即係暫時完全未有聲氣，人哋有冇興趣取消呢個黑馬係咪啊？ 我哋如果收到嘅啲嘅信息咧。我同防控疫情嘅角度咧，可能仲要有個嘅需要，但係當然啦，從我哋角度嚟講，覺得好似而家實際好似又冇咁嘅實際嘅需要喎，所以我哋成日講，如果真係冇乜實際需要嘅話， 譬如頭先講嘅，特別前後嘅時候人好多嘅時候，即係用自願申報嘅形式，佢就已經係冇申，實際冇需要申報黑馬嘅時候咧，咁都運作到嘅話，係咪可以去取消咧？咁呢個我哋都係從呢個角度咧去爭取啊。當然呢個咧都係涉及中央有關部嘅事權嚟嘅。咁我哋都有個反映嘅溝通，但係我哋都樂觀睇到嘅，中間未取消之前咧。我都有啲優化措施，我都希望喺未來裏面，特別喺啲大時大節或者假日嘅時候咧，如果真係人好多嘅，係咪用自願申報嘅形式去處理，更大聲去處理嘅時候咧，可能會效果更加好咯。 係，其實我過關嘅時候都好多時見到喺嗰個關口嗰度咧，就好多啲即係人咧，有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咧，就真係企曬喺度，即係有人幫佢填啊，佢自己喺度填啊咁。其實有啲老人家向你哋求助嘅時候，係咪你哋都會順便將幫佢，不如填埋咧，幫佢攞埋個黑碼咁，會唔會有呢個服務嘅你哋？ 曾一段時間我哋都我哋工聯會喺內地先服務中心呢都協助啲長者去做嘅。咁我哋反映之後，應該喺深圳有關政府部門裡面呢都有一個嘅安排。其實呢個係改善咗嘅。但係頭先講就話有啲老人家裡面嗰啲手機可能舊款嘅話呢，可能只係 download 唔到嗰個嘅。 咁點算呢？佢個手機佢又冇錢去換咯，咁點算呢？佢都真係返唔到去㗎喎，如果係咁樣。 我就試過幾個類似呢個案嘅要處理，特別基層裏面話，因為佢話我都提個問題，現場有人幫手喎，話係啊，現場有人幫手，但係搞嚟搞去搞唔掂嘅話咧，咁、哦、都叫佢翻嚟啦，咁所以佢過唔到境嘅。 其實你會唔會 取消黑馬就對呢批嘅我覺得老人家裏面就會好大嘅幫助。 其實即係目前嚟講，一個解決方法會唔會係你哋要求內地都接受一個紙本嘅申報咧？咁變咗即係嗰啲手機無論幾舊，你都唔緊要啦，即係可以填張 form 咁就遞去俾佢，可唔可以接受咧呢樣嘢？ 我覺得會希望會有一種嘅推動同人性化嘅角度。首先你講我都希望嘅，就係我哋要講同啲老人家開始做一啲嘅。宣传里面呢去及时去求助去找人去協助去处理有关那个的安排咯。 是咁但系即系你个电话都做唔到咁， 系啦，咁所以我谂都好多听众都听住你嘅提醒嘅。咁如果依家你一方面就同内地有反应啦，另一方面咧，如果我而家听紧咧，包括咗我帮爸爸妈妈听啊，帮啲老人家听，或者啲长者有阵时都好醒，我得不过同我一齐去玩嗰啲又唔得咁啦。其实有啲咩方法可以嗱，除咗换嗰个好啲嘅型号，即系先进啲型号嘅手机可以下载到啲app 先啦，系嘛？跟住通常你哋。嘅做法系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咧？ 我哋都会安排就系特别啲老人家可能揾我哋啲办事处或者其他啲议员办事处啊，其他转头咧都可以帮助事先去做好嗰个嘅黑码，或者系有咩问题嘅时候咧揾人去求助咧，呢、這个就一齐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就系、是、最怕咧就可能老人家有多老人家里面未必系会主动。或者懂得找人幫手，我呢個就係大嘅一個嘅問題。就係我哋喺地區裏面咧，都成日同啲老人家講啊，如果有任何需要幫手嘅話咧，佢哋隨時出聲，咁我哋可以揾到啲方法能夠幫到佢哋。咁呢個就係要多啲喺鄰里之間咧，互相支持、互相去幫忙呢度咧，可能點樣去發揮呢個嘅作用咧？ 系啦，譬如头先啊，杨立门都好噶，我即刻试佢，即刻教我。不过我突然之间个回乡证又摆咗喺另一边，咁啊又即系阻时间啦已经。咁所以咧，如果邻舍，譬如我当啊杨立门都好啦，系嘛，即系即刻教我。譬如教嗰个同埋被教嗰个有啲咩要准备？你通常啊，譬如佢哋系咪只要个手机，你个型号啱咧，其实二十分钟都搞得掂，系咪系可以咁样理解？ 其实我唔使二十分钟都系，几分钟可以搞掂。如果熟嘅，因为我哋惯熟嘅时候咧，就系可以好快咧。佢可以幫手去做到嘅，其實實際上又唔係太大嘅困難。一最主要係啲剛才講就係嗰啲老人家唔識得用手機嗰啲咧，嗰啲特別你雙老嗰啲啊，如果屋企有後生咧，好多後生已經幫手老人家去做咗呢啲嘅安排嘅。所以我覺得我哋特別要關顧啲就係嗰啲獨居長者或者雙老啲嘅長者或者基層裏面嗰啲長者要特別去關顧嘅。 咁你过往呢即係自从简化咗之后呢仲搵你哋嘅其实都大部分都应该只係个电话根本上就未可以配合到嗰个程式啊，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唔係唔識填嘅，你已经因为唔識填你哋已经帮咗佢啦嘛。 係呀，因为通过呢个嘅協助嘅时候呢，其实求助个案嗰个量呢就係越嚟越少嘅。不过大家有去到另一样嘢就觉得 总之佢哋过关就好似冇咁需要、啊，即系佢有啲讲就好似冇需要夹硬去做咧，咪用扰民咧，即系有啲有少嘅怨气或者呢个牢骚比较多咗咯。 黄生，其实可唔可以趁呢个机会再问你一个入唔同，即唔系黑马嘅问题咧？即系但系同过关都好密切相关嘅，就系、是、你过关嘅时候，即系嗰个安全嗰个检查咧。其实我觉得而家系真系好大嘅改善空间嘅，因为我有好几次去咧，都唔系话最繁忙嘅时候，但系过咗关之后吓，咁佢仲要检查你的行李啊嘛。嗰度尤其是罗湖嗰度咧，系好耐，即系等咗成十几分钟。先至排到去，咁原來我發覺咧，係佢嗰度滿曬人嗰個大堂咧，佢得兩條嗰啲線啊，即係嗰啲機器咧幫你驗嘅啫嚇。唔知道你有冇人向你哋反映過呢個問題咧？ 有啲都有個嘅投訴嘅，就係嗰個檢查裡面可能排得耐。我呢一個內地都比較加強咗一種嘅抽查。我咧要加强个抽查， 佢唔系抽查，佢直情个个都要过嗰、那个，佢冇，佢唔系话有啲啊，见咗你冇嘢，你就俾你过，冇，佢坐所有，无论你有冇拎住嘢，佢都系要你将个手袋啊咩都好，大细都要过嗰条带。 哦，我见到有啲系啲大嗰啲嘅行李先过啫，有啲手提咩啲咧，应该会俾。不过 我有试过两次， 其咧执法里面嗰个松紧嗰个嘅问题，但系我觉得。呢、這個嘅檢查咧，同要人手要互相配合先得。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好緊嘅檢查就你咪人手要夠啊。 嗯， 咁你咪速度咪快啲咯。如果你真係冇乜咁多人手，你就要有個抽查啦。呢個係要改善嘅嗰個嘅地方嚟㗎、因為有時候翻去內地都見到係嗰陣時都接觸係有啲抽查，但抽查你要好密嘅話，但係你係冇一個嘅人手配合嘅話咧。 其實 排好 熟 嗰度，咁最後咧都想再了解就係、是、你多次啦，我相信你都有反映市民大眾嘅心聲，但內地當局咧其實最關注係咪就係嗰個安全嗰、那個考慮，健康安全嘅考慮？ 係啊，呢、這個可能真係要需要啲嘅嗰個嘅專家去解讀啦，因為我聽到好多之後咧，我都覺得好似冇一個真係可以好強嘅說服嘅理由啦嘅佢咁樣安排，因為佢哋覺得。從嗰個防控疫情嗰個嘅角度同埋我哋追蹤嘅角度咧，係需要咁樣嘅安排嘅。咁我哋呢個咧，因為要超出我哋嗰個專業嘅範圍啊，可能我哋可能就係尊重佢嗰個嘅咁樣嘅安排，但係我哋都希望喺呢個前提下面咧，係盡量優化，同埋最終我哋都成日講嘅，睇落去咧，咪最終都要有一種嘅取消呢個嘅黑馬咧，呢個取消黑馬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最終嘅我哋爭取嘅目標，同埋呢個係。又是最簡單就是一次過處理就是你優化都好啦都是仲要需要要有黑馬呢樣嘢裡面呢都是一個影響我哋兩地交往嘅一個障礙嚟嘅。 好啊，唔該曬咧，黃國。咁啊，黃國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咧，同埋港區政協嘅。咁啊，希望佢咧就再反映下，係啦，咁就有心 啦， 繼續希望有一日真係成功爭取嚇。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咧繼續有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梅。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啊依家嚟到咧7:11嘞喎，出面咧就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一号戒备信号都係现正生效嘅。咁啊有部分嘅香港打工仔就应该放咗工啦，係咪咁啊以前我都好耐以前啦，即係我估我都十几岁嘅时候我都去过所谓嘅波楼嘅桌球室啊咁啦。哇俾阿妈知道都我即係嗰啲咩品流复杂啊正经人又唔会去。即係呢啲30年之后啦，30几年之后啦，其实会唔会 因為譬如我哋交出好成績啦，係咪？我哋桌球又會唔會有啲新嘅轉機咧？我問一下楊立門先，楊立門你幾耐冇去過桌球室啦？你有冇去過㗎？ 好耐，我讀書嗰時成日都去嘅，因為嗰時成班 咁、即係都唔係一定係壞人啦。你啲乜讀得成啦都 係，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唔應該嘅錯覺，係 啦，個黑板印象啊， 冇錯，有啲有少少包袱啦。我覺得呢個運動喺 點解我哋無端端就講去唔去以前所謂嘅波樓咧？就係、因為對於中意桌球嘅人或者中意推廣呢個桌球運動嘅人咧，可能係一啲好消息嚟嘅、因為政府就計劃咧修例啊，放寬咧後生仔女咧進入桌球室嘅一啲限制嘅、包括咧將桌球呢個限制咧青少年進入桌球室嘅時間，由依家咧夜晚八點至第日嘅朝早十點咧就縮短到夜晚十一點至到第日嘅朝早七點。同時咧，亦都會將嗰個進入年齡由16歲就降到8歲，同埋依家咧，其實着校服就絕對唔俾入嘅，咁就建議亦都可能會放寬啊。聽落係咪都幾開心咁樣啊？即係如果本身覺得嗰度唔品流複雜嘅嗱，不過就算一啲社工都話、都唔係㗎，其實嗰啲好多有部分啦，有個別又有埋有啲打麻雀嘅，有啲人又食煙嘅喎咁樣。咁我純粹我哋就講，如果係咪揾控煙辦咧，即刻打電話咁樣，呢啲係咪可以解決到咧？ 同埋我諗以前點解會有咁嘅印象，就係、因為呢啲波樓咧，即係佢真係通宵營業嘅好多都。咁你去到夜晚就肯定有好多品流複雜嘅人喺嗰度出入啦，咁同埋香港有以前有好多嗰啲港產片咧，好多時嗰啲黑幫啊，又點樣講數啊，又邊個插手，好多時就喺啲波樓嗰度發生噶嘛。咁所以啲人就會有個印象，哇！呢啲地方真係唔應該去咯，學生，所以即係著校服就絕對唔應該去啦。 係啦，咁除咗我哋叫桌球室波樓啦、以前都被譽為係啲好品流複雜嘅就係機鋪。但如果你而家知咧，你機鋪通常都係有啲人可能會有陣時違規食煙嘅，但係通常依家都冇乜品流複雜嘅。 係 有陣時即係人哋即係我哋打發下時間懷舊一番添，有啲話打街機啊咁上下咁。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建議修例嘅，呢、這個就係遊樂場所規例啊。咁呢個討論文件咧，就算係業界咧都聽落去都好開心嘅。即係就話啊，如果咁樣咧成功通過咧，我哋可以睇下中國香港桌球總會嗰、那個面書啊 ，Facebook， 我就見佢已經即係 好歡迎， 好開心啦，就話咧希望年輕運動員日後練習咧就可以更加方便啦，係咪？啲小朋友學習桌球就更加容易咯，咁對本港桌球發展咧就佢哋就話係好事，但係我估啊，有一啲嘅中小學啊，甚至乎有啲家長咧，我哋都一陣間都會同佢哋傾下嘅，同學界，佢哋又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意見咧？咁樣，我哋先聽一聽咧。中國香港桌球總會主席咧，阿羅永聰嘅，羅主席你好。 你好， 系啦，我就即刻上你哋 Facebook 啦，你哋都话即系希望成事啦咁。咁但系咧，你都听到呢两日咧，都有一啲关心嘅不同持份者就讲，例如喂，唔系乌烟瘴气，但系你仲有好多人食烟噶，即系嗰度又有部分地方又可能有埋，同时又有着局啊剩噶，呢啲系咪一啲你哋都未必咁快解决到嘅嘢咧？ 我谂嗱，首先咧，即系呢个食烟嘅问题咧，其实如果香港有人违反即系吸烟嘅规例喺室内食烟，我谂呢样嘢唔可以话净系桌球室独有嘅。 系， 当然我哋觉得如果有人即系犯呢啲规例系唔理想，咁但系其实政府有控烟办。我哋康文署嘅同事成日亦都會去巡查我哋嘅桌球室，即係我哋其實係已經喺經營桌球室跟足佢哋牌照嗰、那個規例去做。我唔覺得真係話可能有時有啲人違反咗規例食咗煙，就代表話哦桌球室就標籤咗佢係一個唔適合青少年人去嘅地方，就或者唔適合小朋友去。即係我覺得咁樣將佢擺咗個等號去桌球。或者桌球運動就對我哋唔公道咯。 係嗱，我諗你哋總會都應該好歡迎呢一次放寬呢一個對青少年嘅限制啦嚇。咁我都覺得我都同意係呢樣嘢係對推廣即係桌球運動咧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嚟嘅嚇。咁你哋作為總會，你哋推廣呢種運動啦。咁而家政府有呢、這個有咁嘅建議去放寬呢個限制。咁你哋總會有啲咩部署嘅工作係即係趁住呢一個機會咧，就係、去大力去推廣翻呢一個嘅體育項目咧？ 其實我哋總會就不嬲都好大力推廣桌球運動嘅，尤其是對青少年，因為其實我哋總會係有舉辦校際桌球比賽嘅。咁但係奈何因為著校服咧就唔可以入桌球室，即係起碼個例暫時啦，仲係校服唔入得，就變咗我哋淨係得一個場館係政府嘅場館，喺順利村嘅，先可以舉辦到嗰個比賽。咁同埋我哋個比賽其實好受歡迎嘅。我哋如果講美式即係我哋有分英式同美式啦，我哋美式嘅都有32間嘅中小學參加， 即係嗰啲鋪啊， 係啦係啦 ，American pool 啦，我哋叫係啦。咁英式即係士碌架啦， 士碌架係啊， 有超過50間學校去參加。咁呢啲係包括中小學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其實青少年係中意桌球嘅，係有市場嘅，即係有呢個需求咯。咁所以我哋如果你話點樣可以再大力去推動？其實當然佢如果放寬咗嘅話，變咗而家學生可以堂堂正正行到一間桌球室啦，穿住到校服，唔需要話要除咗條呔啊，同埋嗰個時間上會放鬆咗，就唔會話一八點鐘夜晚八點咧就一定要走啦。咁所以當然佢都仲有少少限制嘅，而家即係如果改咗之後，但係我哋覺得都好過冇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好大嘅進步嚟㗎啦。咁如果冇曬限制會係最好嘅，我自己覺得嚇，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運動嘅場所啊嘛，即係我覺得任何一個對運動場所因為年齡或者時間去作出一啲限制，其實都係唔合理嘅。咁但係我哋會覺得，起碼今次係踏出一大步，係二三十年嚟都改變唔到嘅嘢，可以咁樣去改變，已經都會對我哋好有幫助咯。 其實咧睇翻立法會嘅一啲文件都有講咧，依家相關嘅體育總會同埋相信係你哋啦，都認為咧依家嘅小朋友啊，八歲或者以上嘅體質，包括咗身高同埋手眼協調方面咧，都係適宜參與桌球運動嘅，應該早少少俾佢可以接觸呢個活動啊。而睇翻呢啲資料咧，就係其實由2021年到依家咧，康文署都收到13宗你哋。包括咗申請就係、是，我16歲以下，如果有父母同監護人嘅授權書咧，其實就可以俾佢哋即係細路仔都入得去嘅。申請嘅年齡介乎9歲至15歲咧，所有申請都獲得批准嘅。但係呢樣嘢係咪依家做緊係比較繁複？如果唔使申請咧，就變咗真係嗰啲細路仔同埋佢哋嘅家長就可以好安心去學啦。 嗱，你頭先所提嗰啲申請咧，其實係咧，我哋總會搞一啲公開賽。而有一啲小朋友參加，佢哋16歲以下嘅，所以我哋要代佢去同康文署署長申請呢個豁免，等佢哋夜晚都可以喺個場館入面打比賽。因為公開賽係有成年人、有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咁同埋你唔會八點鐘就完到噶嘛，你要喺即係好多時係放工嘅時間去進行。咁所以我哋先至有呢啲申請。咁但係你見申請個數目好少嘅，因為主要就係嗰一班打我哋嘅公開賽嘅球員，我哋先代佢申請。你平時一般小朋友佢話去想去打桌球，但係唔入得啦，佢唔會走去同康文署申請噶嘛。所以其實你嗰啲數字變咗係反映唔到，其實好多人係好想打嘢啲，但係奈何因為年紀唔夠16歲，就俾個規例就局限咗咯。 所以呢啲基本上就真係參加比賽，純粹你幫佢申請嘅啫，唔係佢平時想打，跟住阿爸阿媽幫佢申請。 係啦，絕對係啦。咁你話至於係咪繁複啦？咁我哋就梗係覺得呢啲行政上嘅時間，即係好，其實係好浪費。因為我哋作為總會，其實我哋個辦公室得幾個同事嘅啫，即係受薪嘅同事係得幾個人。咁我哋每次舉辦呢啲比賽，已經有幾百人參加。咁仲要即係做呢啲所謂行政嘅工作，同埋每次好似係要成個月先至可以得到批准嘅。咁所以絕對係任何一個申請都係加添咗好多。工作嘅壓力俾我哋總會嘅同事咯。 同埋睇翻文件咧，根據立法會嘅相關文件就話咧，嗱，依家呢一個建議咧，包括咗廢除限制青少年進入桌球室嘅呢啲相關規定咧，其實康文署就問過啲相關政策局嘅保安局。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同埋咧劳工及福利局嘅意见，佢哋各个局咧都开放态度，冇话有特别意见嘅。咁即系呢边其实就政府开绿灯啦，但系都有啲教界人士或者甚至乎个别嘅社工咧，都担心。头先我嘅提出就系话，都仲系有少少担心品流复杂。其实依家可唔可以由你去讲翻系咪？如果即系品流复杂咧，其实依家你哋嗰啲无论持牌人啊，定系管理者啊，通常一见到一啲可能涉及一啲社团啊等等，已经即刻报警噶啦。其实你嘅做法系点噶？点样可以释除啲市民疑虑咧？ 我谂头先你所讲嗰啲情况咧，我谂其实即系好好 我覺得係有啲誇張嘅，即係而家好似講緊睇電影入到一個地方裏面啊，好似隨時會發生咩事件。其實根本如果你有係去打桌球或者有去桌球室嘅朋友咧，其實知道絕對唔係咁嘅一回事嚟嘅。啊，所以我諗可能有啲人佢哋唔願認識桌球或者唔係好熟悉我哋個運動，亦都好少去桌球室，佢哋就會有呢一個偏見咯，就會覺得哦，即係呢個地方咧就一定係有啲唔好嘅人，會發生啲唔好嘅事。但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即係你好客觀咁睇，有冇一啲實質嘅數據或者證據係可以俾人睇到？喂，原來桌球室成日發生某啲事。哦，所以咧係即係呢個地方好有問題嘅，即係我覺得香港其實我哋嘅桌球室係根本上係好企理，好即係經營得幾好嘅。咁所以頭先你話哦，如果有社工擔心或者家長擔心，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咁年輕人或者小朋友，佢個世界唔係再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咁樣嘅啦，已經嚇唔係話佢會去某啲地方就會學壞，佢有啲地方就唔會。因為個世界已經唔同咗啦，係咪先？網上更加危險嚇，咁所以我諗我諗即係可能佢哋未必真係體會到，其實今時今日桌球室已經係一個我會覺得係一個真正嘅體育場所咯。 嗱，而家政府即係去放鬆翻呢啲咁樣嘅限制咧，即係都意味住即係政府都好支持即係呢個運動啦。當然過去幾年即係我哋出咗好多好好嘅即係運動員啦呢一方面嚇。咁但係你覺得政府對譬如話呢個桌球呢個個運動嘅支持或者資助係咪都有對應嘅支持同資助咧？即係佢話咁注重呢個運動啦，又好驕傲啦，即係傅家俊嗰啲攞親獎都嚇。咁你覺得政府做嘅嘢係咪都其實得個講字啊？抑或其實係都幾實際喎，都幫到喎咁樣。你覺得應仲要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嗱，我如果講桌球項目咧，我哋暫時係喺體院係一個精英 A 級嘅項目嚟嘅。咁喺資源上咧，暫時我哋係得到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一個適當嘅支持嘅。咁當然你話長遠啊，我哋仲點樣可以需要政府多啲嘅支持啊？其實呢個係對個體育政策係會有一定嘅即係即係我哋會對佢有啲意見嘅。咁當然可能今日我未必又可以太多時間講曬成個故事，但係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唔係亞運。即係今屆、下屆都唔係， 下屆都唔係。 係啦，我哋要2030年先係。咁但係政府嘅政策，佢就對一個項目能唔能夠做 A 級精英咧，佢會有啲限制，就係你最少要三屆亞運或者奧運。咁呢方面其實我哋係當然即係有啲意見啦，因為我哋其實桌球喺香港咁多年嚟咁好成績，又即係有咁多人中意睇，又有人支持。但係如果一個運動喺唔喺亞運、奧運？我哋桌球界其實喺香港控制唔到嘅，但就好可能因為呢一樣嘢，就令到我哋可能得唔到政府嘅持續嘅資助，可能會由 A 級跌落。 即係甩咗嗰個 A 級嗰個嘅資格。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到時就真係會失去好多嘅資助，失去好多資源。咁到時持續發展，哇！我哋其實講真我哋香港好多樣嘅運動都必須要政府投資好多，我哋先會培養到咁多即係升級嘅球員啊、運動員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樣嘢係我哋桌球界係其實一直都有提出啦，或者係都係一個擔憂嚟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劉永聰啊，劉永聰咧就係中國香港桌球總會主席啊。咁啊，聽完咗持份者啦，我哋都想聽下咧教育界佢哋點睇嘅。電話旁邊咧，我哋就有馬鞍山聖約瑟小學校長阿楊翠珊校長嘅。楊校長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啦，咁我据我嘅即观察了解啦，你哋都系比较开放型啲嘅学校嚟嘅，系啦，即系你听到呢一个桌球呢个运动咧，依家可能譬如政府有意咧，就放宽嗰个桌球室就唔使话16岁以上先俾佢，第时咧就有机会着住校服都有机会可以嘅。校长你点睇咧呢啲改变？ 其实系好事嘅，因为咧，其实喺学校里边，以我哋学校为例咧，两年前已经引入咗呢个英式嘅桌球，俾小朋友可以咧喺上堂嘅时候咧，有一啲嘅校本课程咧去认识呢个桌球咯。 但系咧都有啲社工又话，依家有阵时都担心啊，佢哋有阵时可能部分嘅桌球室咧都可能烟雾弥漫啊，又或者咧有其他嗰啲嘢玩啊，咁啊担心品流复杂。呢方面校长，如果家长问到，你会点样同？佢哋分享同埋去解釋一下咧。 因为呢始终都是一种运动啦，其实譬如你踢足球啊篮球啊都可能在运动场的啦。咁呢如果你话真係要穿校服的话呢，基本上呢学校都会带佢哋去啦。咁如果以我哋学校为例，我哋自己有呢一个桌球台㗎。咁所以变上小朋友其实喺学校里面已经有机会接触呢一种运动。自细佢哋可以有机会培养呢一种运动嘅兴趣都系一件好事囉。 嗯嗯。校长啊，你剛才讲话有英式嘅桌球台，咁会唔会考虑返譬如美式嗰啲 American Pool 嗰类呢？因为即小学生比较细个啲啦，咁美式嗰只就真系细张啲，嗰啲台系咪更加适合啲小朋友玩咧？ 其实之前咧，我哋参加咗有一个精英运动员慈善基金赛马会嘅活动咧，我哋咧都认识咧呢一个嘅桌球时候咧，佢哋都系推广一啲小朋友可以用嘅桌球台，咁仲有就系咧小朋友可以用嘅棍啦，再加埋波嘅，咁我哋就自己学校咧就用政府嘅钱啦，就去买咗三 set 喺学校，所以咧我哋就系细少少嘅，仲有咧就可以开盒咧自收埋嘅，好似啲乒乓波台咁噶。咁当上堂嘅时候先至开嚟用囉，咁我哋就引入咗喺自己高年级嘅小朋友有机会就係一个学期都可以上到堂啦，学下点样坐姿啊，企站姿啊，点样做直线嘅击球啊，有角度嘅球啊，认识球例啊之类。咁我眼见呢做咗两年呢，基本上啲小朋友喺嗰个嘅眼睛同埋嗰个嘅手嘅协调呢係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咯。 嗱，我知道咧，依家好多中小学咧，有阵时都会有即系家长好多意见啊，可以反即系话翻俾学校听噶嘛。初时推出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家长都问好多嘢噶？即系点解咁多嘢要搞埋桌球咁样咧？初会唔会都要解释一轮嘅？ 因为我哋喺个课堂里边进行啦，再加埋咧，其实咧就早两年咧参加咗呢个嘅精英运动员计划咧，呢、這个动感校园咧，咁有一啲嘅叫做咧教练嚟学校教啊，咁喺学校有老师喺度在场，小朋友一齐学，老师又一齐学咧，基本上家长嘅声音唔系真系好大咯。咁而家我哋系进展到就喺个课堂里边自己老师教课余之后，有啲小朋友能力强啲，我哋又请教练帮手教，都喺嗰个地方喺学校咧。家长就反而踊跃同埋支持，有时佢哋都会睇下佢哋啊，原来乜呢个运动系咁样样玩嘅，而佢又觉得嗰个小朋友有进步、哦。原来咧，小朋友喺佢嘅角度又觉得，原来入个波落去嗰、那个。嗰個洞度咧，都唔係一個簡單嘅事喎。咁、中間裏邊咧，大家都有得著咯。 咁但係你話高年級小學生先有得玩，即係十歲以上嗰啲先得啊？即係三四年班以上 先得。四年班開始， 四年班 其實只係八歲嘅啦， 八 歲以上。 咁即係話你哋都同意政府而家嗰個限制，都係八歲以下咧，都唔可以即係打桌球，係咪？你哋都係同意呢一個嗰個限制呵？ 嗰、那個限制咧，因為咧佢哋行出街同喺學校兩回事，喺學校喺我哋咧即係控制範圍啦，我哋又知道咧邊啲嘅內容係適合某一個年級去試教啦，咁亦都試過啦，咁今年已經係第二年，咁跟住仲有就係佢哋喺學校裏面有呢個設施嘅時候，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哋都有得著。至於喺即係你話出去外面咧，就要睇下政府其他嘅設施會唔會都要配合翻啦，譬如嗰啲台啊，或者啲波啊，會唔會就係有一啲政府嘅康文署會有呢一啲嘅设施买啲细张啲嘅俾佢哋去学习咯。 杨校长，我仲有仲好多嘢想问啊，可唔可以我哋咧听完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啊？即系等其他嘅家长都可以有机会又打嚟入嚟问下，听多啲你嘅意见。咁我哋就先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瑞典文学院公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挪威作家福斯，以表彰他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事物发声。福斯以挪威、新诺、斯克语创作了大量作品，涵盖戏剧、小说、诗集、散文、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他將會獲得1100萬瑞典克朗，折合約100萬美元的獎金。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消息說再多6名男子被捕，當中包括懷疑詐騙集團成員以及虛擬資產找換店負責人和職員，他們介乎23到54歲，案件累計被捕人數增加到26人，警方至今已經接獲超過2500人報案，涉款超過15億。鑽石山龍盤院發生傷人案，一對年約20歲的兄弟受傷，他們的53歲母親涉案被捕，他亦受傷，三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將案件改列作傷人案。據了解，受傷的兩名兒子患有自閉症和智障，被捕母親本身有抑鬱症，日前曾經因為照顧兒子感到壓力，曾經表達有輕生念頭，亦曾經向社工求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社署和醫管局有跟進相關個案，事件中兩兄弟之前一直在特殊學校生活，並獲延展居住兩年，今年7月搬回家中。他說當局明白這個家庭有照顧壓力，已安排這兩兄弟入住日間活動中心暨宿舍，提供適切照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将考虑在明晚至到星期六上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并预料本港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发展局宣布，考虑到未来几日天气因素，听日起至星期日的湾仔海滨、海滨艺游坊和坚尼地城卑路乍湾的海滨市集取消。主观塘海滨按照原定计划，本周末没有相关活动。发展局话，由于海滨场地比较当风，并冇遮挡，为确保市民同摊档营运者安全，以及为免不稳定天气对摊档营运者造成不便，局方同联办机构商讨后，决定取消本周活动，并及早宣布，让摊档营运者做好准备同部署。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七点，台风小犬集结在香港以东约550公里，即是北纬 22.1 度，东经 119.5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小犬会在今晚至明早同香港保持约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明日中午。随着小犬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该区风力会在明日下午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晚至星期六上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小犬在广东东部沿岸海域会稍为减弱，但会逐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否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则视乎小犬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和距离。受小犬影響，預料本港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驟雨，市民請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晚間大致多雲，明早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色逐渐明朗。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有坏车，车龙到星河名居。而较早前青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上次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 美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到怡安阁，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到界限街桥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较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咁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工程，南区浅水湾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南区嘅浅水湾系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九点至到听日嘅凌晨十二点钟，近住南湾道嘅一段浅水湾道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沙田嘅火炭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十二点半至到清晨嘅五点钟，火炭路通往大埔公路沙田段南行嘅支路将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山公路沙涌、屯门方向。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根据联合国规划处估计，时装行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嘅10%。为咗减少污染，欧盟通过咗一项决议案，目标系2028年嘅时候有唔同嘅法规令服装业以可持续方式生产，例如禁止销毁卖唔出嘅纺织品。时装业界预计会迎来大变革。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新领导开咗大会，为光明院提咗乜嘢新规划？ 其他人咧都系先讲出目标，佢咧调转嚟唔招受你出牌。 下属们走去揾原光明院院委书记周良顺帮手，梅晓哥今次可以点拆解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咁啊，各位听众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开呢个桌球室，系咪可以放宽咧，俾啲再细个啲嘅小朋友都可以去？我哋头先系杨立门啊，我哋就同阿杨校长、马鞍山圣约瑟小校长倾开过，揾翻杨校长出嚟先。杨校长你好， 你好，两位。 系啦，我一路听新闻咧，一路睇下你学校嗰个社交媒体嘅账号啊，睇下其他。咁其实而家好多学校，包括你哋学校都好啦，其实都已经咧喺校内推广咧做桌球呢个运动做得好好。咁所以咧都有部分社工啦，同埋有部分嘅学界人士都话，咁喺学校搞或者出边社区中心，甚至乎我上网见到啲咩儿童桌球学校，咁呢啲都可以小朋友入到去嘅。咁你觉得喺校内推广同而家话建议放宽，直情喺出边？嗰啲私人桌球室都可以放宽俾九至到16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去。你觉得系更加好啊，定系其实净系喺学校推广都够噶啦？ 如果你話咧就普及性咧，咁當然喺學校推廣咧，有老師睇住，亦都安全好多嘅。咁你話出去外邊咧，如果嗰啲小朋友咧，就通常我哋小學生都會有大人陪同咯。即係就算參加其他運動，都會有咁嘅情況咯。咁、就要睇下政府到時咧，佢哋有冇啲其他嘅安排配套，就唔可以即係話哦，淨係呢個政策咁，係咪真係唔好咧？咁又好難定斷咯。 但咁其實政府要推廣運動咧，都係好多時係要從即係小朋友開始去推廣嘅。咁你哋會唔會譬如話同桌球嗰個聯會、那個體育聯會即係合作咧？即係譬如話佢哋想喺你學校度開始推廣，佢亦都可以揾一啲嘅即係教練啊，比較即係資深啲嘅就走入嚟教你哋啲學生咁。你哋會唔會配合即係佢哋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你估？ 我哋而家都係咁樣做法。 Okay. 是啊，我哋都系揾呢啲资深啲嘅，同桌球运动咧认识呢方面嘅教练啦，咁嚟学校啦，咁仲有教埋老师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小朋友咧就会有呢一方面嘅活动咯。 即系老师都学埋一份。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听你嘅经验之谈啊，就算佢系有机会系开放咗嗰个限制，包括咗着校服又可以入啦，又或者系八至十六岁咧都可以唔使再。特別申請都可以入嘅呢樣嘢咧，你可能都會睇定啲先，未必會即刻咧，即係譬如帶隊去嗰啲咩桌球室度練，因為學校已經有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 冇錯，係冇錯，因為學校已經有，無需要去嗰啲地方。 無需去嗰度。 但係只不過係你即係如果問你意見就係話都係持開放態度，但係學校就唔會主動話練波，不如我哋除咗學校唔夠位咧，我哋就去桌球室啦。呢啲唔會係你嘅未來一兩年嘅諗法嚟嘅。 冇錯。 呢、這个会唔会系都系同可能家长会多意见同埋多考虑有关呢？ 咁我估咧，因为一啲新嘅政策推出咧，都要咧社会各界咧都去消化啦，同埋了解多啲嘅。咁桌球呢种运动，其实对小朋友身心嘅一种运动系好嘅嘢，咁家长会慢慢接受咯。咁喺学校嘅立场就系、是，有呢一种嘅运动推广咧，基本上咧家长系支持嘅，因为学校咧有一个安全嘅地方。有老師又睇住啦，甚至有時有啲活動咧，我哋邀請家長入嚟睇，咁佢知道個小朋友哦，原來玩呢個運動嘅啫，咁佢哋都會安心，亦都知道啊，原來唔容易嘅，咁都需要時間，都係學習嘅咁樣咯。 咁當然都知道啦，依家中小學咧，啲老師好忙，學生都好忙，其實好多嘢可以揀嚟玩啊。咁桌球算係嗰個參與度同埋受歡迎程度，比起一般嘅運動或者新興嘅運動咧，其實嗰個反應係點嘅？ 我哋咧就摆咗我哋自己咧四五六年级嘅自己校本课程，所以每个小朋友喺四五六年级都会有机会接触桌球嘅。咁跟住咧，有兴趣嘅小朋友咧都不少嘅。咁我哋咧就请教练翻嚟教啦，就会喺放学之后一个课外活动，咁都踊跃噶，因为佢哋咧家长都知道喺学校度进行啊嘛。仲有呢啲活动系免费噶嘛，咁佢哋都基本上全年咧。翻学嘅日子每个星期都有呢个活动咯。 嗱，依家政府就话咧，预计今年第四季就喺立法会会议度咧，就呢啲我哋相关嘅修订建议就提交啦。跟住最快就明年第一季就会生效噶啦。校长，你觉得配唔配合到依家部分呢啲你，譬如你啊，或者其他嘅学校依家嗰个发展啊，尤其是啲小朋友嗰个反应或者家长接受程度？ 应该可以噶，不过就即系因为大家都喺度而家讨论紧啦，酝酿紧。咁如果多啲学校安排呢一啲咁嘅活动嘅话咧，其实家长会多啲接受到咯。 好啊，唔该晒你，杨校长。杨校长咧就系马鞍山圣约瑟小学校长。 古巴革命烽烟四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卡斯特罗与哲古华拉。 我会成日都会谂就系越南啊。新加坡啊、古巴啊，一类型细小嘅国家，隔离好多嘅强权啊，或者受到一啲可能觉得佢都绝路嘅对待啊，或者困境嘅时候，佢哋点样成功翻盘噶啦？真系唔简单。 主持曾卓贤、谭家齐，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全乎一心。 晚清商人胡雪岩的商道与人道， 我冯杰同轩俊远继续同中大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一齐倾 清朝华洋贸易历史，原来同尖沙咀黑德道嗰位黑德有关。 咁由佢咧就拉一队嘅外籍雇员咧，就开始嚟管理呢个洋关。洋关意思即系话外国货品进入中国嘅嗰个关口， 最廉洁嘅衙门，因为冇中国人。 全乎一心，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林文啊，你知香港呢，我哋好多时呢同我哋以前十零廿年前唔同，依家好少无端端打电话俾人，你搵人呢可能都先係 send 个 WhatsApp 啊，短信啊，又或者 WeChat 啊，咁啊台湾日本兴用 Line 啦，我哋比较多用 WhatsApp 嘅、但係你啊好彩，我先都有问你，你有冇试过喺个 WhatsApp 度收到啲古灵精怪嘢而被骗呢？你係话冇㗎。 冇。 咁但係我识有朋友最近就出事。 我都识到人出咗事。 哎呀，系朋友咁样，真係真係朋友，唔系讲笑。咁因为呢唔单止系会影响你自己嘛，咁、仲会影响，如果大家好有阵时好多群组嘅，嗰啲群组有啲我嚟做嘢噶嘛，咁、大家就会有啲担心嘅。咁、最近咧都有几间机构同埋学校个 WhatsApp 群组咧就被骑劫啊，咁、就只要有人。是不幸中咗招嘅话呢，咁其实个牵连都几广，因为有啲就会信呢，因为信个朋友就係咪咁就会可能就会误堕一啲陷阱嘅。咁最少以我哋所知呢，都据报道都有成900人嘅资料外泄嘅。咁所以呢都私隐专员公署呢都有出嚟有公开呼吁啲市民同埋机构呢，係用 WhatsApp 账户嘅时候就要好小心啦咁样。唔知大家有冇平时有 check 到定期个 WhatsApp 嗰度呢设定下，睇下有冇啲我哋有嗰啲懷疑嘅裝置或者啲連結冇用噶咯，咁就要登出翻啊等等。咁呢方面，阿立門，你平時有冇久唔久就會check 下 check 真啲咁樣？ 冇噶，都老實啦，我哋都係好無知嘅，所以隨時會俾人呃咯。 唔係，你應該係就係我哋就係嗰啲無知，就係所以逢親有呢啲，基本上都係 啦， 唔理嘅。 我唔會開，我唔會打開啲連結啊嗰啲咁樣。 係啦，又或者我哋都要扮要開始醒目，或者係慣咗就係逢親問啲密碼咧都唔會俾嘅。第一可能自己都唔記得啦嘛。第二 我都唔知道 WhatsApp 原來有密碼喎，我都唔知 道。係啦，通常咧就係政府都有講啦，私隱專員公署咧都有呼籲大家。咁啊，呢度都可以提提大家啦。第一，唔好咧向一般人咧就透露任何密码或者验证码。如果你好似杨立门咁，直情唔知道就最理想啦。跟住咧就咧包括咗除咗姓名啦，同埋手提电话呢啲个人资料咧，有啲个案啊，即系如果俾人呃嗰啲咧，可能系涉及会攞埋你个住址同埋银行资料嘅。咁包括咧都有阵时咧，你有阵时申请啲嘢咧，你咪影张相，跟住又交完，咁交完你个手机咪有住址证明啦，又有你啲相啊、身份证啊，咁嗰啲啊记住，我自己嘅亲身经验就系要即时你要删除噶啦。如果唔系你好容易人哋 hack 到你，都可以再申请其他嘢噶嘛，咁啦。同埋就好似阿杨立文咁叻咁啦，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嘅短信嘅时候，咁要提高警惕。就千祈唔好打開個連結，或者披露一啲個人嘅資料。所以你諗下啦，而家咧喺香港啊，至少世界各地都有嘅電話已經好少聽，啲短信咧其實亦都要好小心。WhatsApp 人問你一啲。似乎平时唔系咁嘅语气，但系嗰个明明杨立门嚟，都要小心。 系啊， 因为我都有朋友系试过突然之间嗰个俾人冒认咗啦。咁、究竟可以点样聪明啲去避免堕入陷阱呢？我哋听下咧，香港无线科技商会执行委员阿杜振康同你倾下嘅。杜生你好。 Hello，Hello， 系啊，我哋身边咧都有阵时近排都成日有啲人，咦乜原来唔系杜生你啊，你又 WhatsApp 我嘅，好多啊呢啲。咁其实点样可以避免有机会堕入陷阱咧？可唔可以由你分析一下？ 嗱，其实我就以翻 WhatsApp 为例啦，其实最近都比较多呢啲事件。其实咧好多时大家都会用。即係喺電腦都會開 WhatsApp 啦，我哋叫做 web 版，即係網頁版嘅 WhatsApp。其實好多時咧，大家都唔記得咗 log out， 或者係去咗一啲陌生嘅地方都會用。咁其實所以，我覺得最緊要第一件事就係防範 你自己唔記得咗 lock out 呢啲情況啦，同埋最近譬如呢兩日出現嗰啲騙案咧，其實都係咧佢哋去譬如我貪方便，我想去search 一個嘅 web 版嘅啲網頁版嘅 WhatsApp， 我可能就喺 Google 上高就咁打 web WhatsApp search 到第一個 result click 落去，咁但係其實而家就會發覺好多呢啲騙徒咧就會用啲假嘅網址擺咗喺個廣告位置置咗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位係最緊要就係、是。大家想用個瀏覽器版嘅 WhatsApp， 你咪自己打翻網址 web.whatsapp.com 咁樣咯，即係你起碼唔會咁容易中咗呢啲騙局。因為我都望過下呢啲騙案嗰個手法咧，其實佢哋都係假扮一個網頁版嘅 WhatsApp， 你 scan 咗之後咧，騙徒就會喺佢個電腦嗰度見到你成個嘅 WhatsApp 個記錄，咁佢就會喺上高再揾一啲媽媽啊、哥哥啊、姐姐啊嗰啲，你佢咪會再去揾你相關嘅朋友啊、親戚啊去。發生嘅騙案咯， 咁係咪即係最保障嘅方法就係唔好用 web 版嘅去打 WhatsApp 咧？ 其實我諗好難完全唔用嘅，即係包括我自己都會用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需要注意嘅。第一樣嘢就係你定期去翻你個手機個 WhatsApp 嗰度咧，其實佢有個叫做已連結裝置嘅一個頁面嘅。咁你入面就睇翻有冇一啲唔係你用緊嘅電腦或者唔係你用緊嘅地方啦。有嘅話，當然立即提高警覺，全部登出曬佢啦。第二，就算係嗰啲係你自己會常用，譬如我自己為例，我屋企有一部電腦，我公司有一部電腦。我可能都會兩邊都會開呢個網頁版嘅 WhatsApp 嘅，咁但係譬如話我嚟緊呢個 weekend 我唔會翻公司嘅話，我咪首先喺個手機嗰度登出咗嗰個公司嗰個 WhatsApp 先啦，咁你減少咗個機會人哋接觸到你嗰個 WhatsApp 嗰個情況嘛，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個 WhatsApp 或者好多啲手機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有一種我哋叫做兩步嘅認證，譬如 WhatsApp 都有嘅，佢有一個。除了靠你登入的時候用你的手機 number 去收到短信去確認這個電話號碼之外、另外它都會有一個密碼叫你自己 set 的，那你這個密碼就自己記得，如果你、如果人家沒有這個密碼的話，它是登入到你這個 WhatsApp account， 那我覺得這個很基本的東西大家都一定要做。 我刚才已经即刻试咗啦，我都要好老实咁讲咧，就系、是、我刚才电话就嚟冇电啊嘛，咁我咪用香港电台个电脑，我都稳阵啦，香港电台系咪？跟住我咪咁好似你咁 Google， 我就系嗰啲啦，喺 Google 咪打 WhatsApp Web 咯，跟住冇问题系咪？咁就已经喺度听紧，跟住我临听新闻之前已经交叉咗佢噶啦。系阿杜生，你知道我出事啦，系咪？交叉系唔得，因为交叉你只不过系你睇唔到啫。跟住我头先就跟翻你啦，即刻打 web.whatsapp.com， 跟住我系唔使 login， 已经见翻晒我嗰啲短信啦，好担心。咁所以呢个就是一个错误嘅示范，就系、是、你走咧就唔系就咁揿咗个交叉佢，你系要揾翻个 logout 嘅，啱唔啱？阿杜生。 冇錯，又或者你譬如你已經離開咗現場，可能應該收咗工啦咁樣。咁你出到街，咦？發覺我唔記得咗喎。其實你喺個手機嗰個 WhatsApp 個主 account 入邊咧，其實有得揀嘅，有個叫李連結裝置。咁你入邊可以撳嗰、那個，譬如頭先 RTHA 嗰個電腦，你撳翻佢 lock out 一樣得嘅。 即刻以後唔敢啊！直情係好擔心啊！咁身邊諗下啦，即係對於一啲譬如我咁開始步入長者咁嘅情況咁啦，咁啊身兼幾樣嘢，咁一眼關幾，有陣時真係會唔記得嘅。所以如果呢啲情況，係咪寧願你就喺安全自己嘅辦公室或者自己屋企咧，先至好搞個 WhatsApp 嘅嗰個網上版啦？係咪可以咁講咧？ 其實無論你係銀行啊、WhatsApp 啊，所有嘢都係噶啦，一定要喺你自己即係。譬如我自己嘅手機或者我自己嘅電腦嗰度先至去做呢啲登入咧，永遠都係最安全嘅。 即係 WiFi 都 OK 嘅，係咪？如果喺室外嘅話， 當然 WiFi 就牽涉另一個範疇啦。譬如你去其他地方，你想登入網上銀行或者用 WhatsApp 嘅話，盡量減少用一啲公眾嘅 WiFi 啦，或者用一啲可信賴嘅，譬如 Government WiFi 啊嗰啲。會好啲嘅，盡量就唔好啊，無論無端端有個 WiFi 啊，好似免費可以用喎，咁就你可以用，但係就唔好用嚟做一啲我哋叫 sensitive 嘅動作啦，即係銀行啊、WhatsApp 啊呢啲嘢咯。 OK， 嗱，但係咧，即係呢個雖然唔少人都知，不過我都唔敢用出邊一般嘅 WiFi 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覺得，我唔賺錢咪得咯咁啦。但係如果你用咗嗰啲出邊嘅 WiFi 都。可以有人即相对比较容易啦，就已经睇到你嘅手机做紧啲咩噶咯。其实呢样嘢系咪都我哋要提醒一下啲市民咧？ 技术上系可以做到，当然即呢样嘢可能实际上比较复杂啦。但系透过一个 我哋叫做中途嘅 WiFi 嘅話咧，其實你上傳嘅所有資訊咧，佢都會經過咗佢。我哋有機會可以透過某啲特定嘅軟件或者硬件咧，去知道你當中傳送咗啲乜嘢。譬如你當中有打過一啲使用者名稱啊、密碼啊，或者你打個 message 啊之類嘅嘢，有機會係可以透過呢啲 WiFi 嘅即係免費好唔免費好啦，都有機會會睇到。所以盡量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咧，都係用翻自己嘅手機網絡。當然有啲情況無可避免，咁要用到出面嘅 WiFi 嘅，咁就盡量小心啲，減少一啲我哋叫 sensitive 嘅data 或者 sensitive 嘅資訊嘅流出咯。 呢個就真係唔係無意嘅啦。我係喺呢個7:50幾分鐘前收到我其中一個群組嘅一個朋友，佢就又係咁寫啦，就係佢話佢嘅 WhatsApp 户口被入侵啊，即係又係提醒我哋，如果收到以下信息就唔使理會啦。咁人哋叫佢轉錢咁啦，咁會唔會咧都出現啲情況就係、是、我冇啊咁啦，但係可能就係你個朋友本身嗰個 WhatsApp 户口被入侵，咁佢咪串連攞埋曬你啲資料咯？呢啲係咪都有可能會發生啊？ 應該咁講，佢唔會攞到你嗰個嘅使用者名稱嘅密碼嗰啲嘢，但係個通話記錄，因為你譬如舉個例，佢入侵咗你個 WhatsApp， 入侵咗你朋友個 WhatsApp， 佢有機會見到同你嘅通話記錄。如果你同佢之前嘅對話可能出現咗啲啊，你 send 咗張身份證俾佢，叫佢幫你做啲嘢啊，send 咗個密碼俾佢啊，咁呢啲你個朋友個手機或者你個朋友個 WhatsApp 被入侵之後，佢騙徒一樣會見到嘅。 嗯。啊，可唔可以問呢啲即係懶人包嘅問題啦？嗱，即係如果真嗱，頭先你講點樣防範啦？咁如果但係真係我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啦，咁點咧？我哋最緊要做啲咩咧？可以 首先第一步嘗試翻自己去登入翻先，即係如果冇應該咁講啦。如果你係類似最近呢幾日發生嗰啲騙案嘅話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將所有嘅連結裝置全部登出曬佢。 哦， 此其一。其二咧就係、是、確保你 登出意思咩？即係去 delete 咗佢。 你個 WhatsApp 入面呢其實有一版叫做已連結裝置嘅、即係等於你去web.whatsapp.com 呢咪要 scan 個 QR code 嘅。咁嗰一版呢其實有 list 晒你所有其他地方用緊嘅電腦啊、手機啊都得嘅。因為最近 WhatsApp 有個新功能可以俾你兩部手機 share 同一個 WhatsApp account 嘅。咁第一步一定要登出晒所有嗰啲唔關你事嘅機先。係啦、第二就係、確認一下自己是不是仍然有那個 WhatsApp 的主 account， 即是你最一開始登記登入那部手機的控制權。如果沒有的話呢，其實 WhatsApp 本身是有一個、我們叫支援的電郵，那你要 send 回過去跟 他說你怎麼知道，我們怎麼知道有沒有控制權啊？ 其實很簡單，你打開個 WhatsApp， 你 send 到 message， 收到 message， 基本上你就已經有控制權了。因為、WhatsApp 如果不是連結 account 的話，譬如我啱啱買咗部新手機，我喺新手機嗰度嘗試去登入嘅話咧，舊手機會即時登出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先啦，多謝曬你，杜生。杜生咧就係、是、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執行委員啊。不如我哋聽下聽眾啊，好嘛？有位吳生，吳生你好。 譬如你好，我咧就真係用過呢啲 WhatsApp 嘅即係 third party 嘅 tools 咧。頭先你講一啲 WhatsApp 嘅群組咧，佢頭先講話即係 desktop 嘅 WhatsApp。咁咧就其實有一啲公司咧係咁嘅，佢 hold 咗呢個咁嘅 WhatsApp， 佢公司我唔知喺邊度嚟㗎，可能係美國啫。咁咪咧幫一啲人咧去發信息，但係呢個咧有一個問題咧，香港有一啲我知道接觸過一啲公營機構或者政府部門咧，佢哋唔知道咧，其實咧佢哋有啲人建議用一啲 service。哦，嗱，你打呢個 hotline 咧，一個真正嘅香港嘅電話號碼。咁咧佢背後咧佢啲 staff 咧就因為佢可能有幾個 staff 啊，有十到八個 staff 可能處理唔同嘅嘢。咁咧，佢哋系處於一個 WhatsApp 群組，佢哋竟然要求咧就係用呢種 service， 呢個電話打去，佢啲 staff 咧就喺 WhatsApp 群組嗰度咧去應答。佢唔知道呢啲嘢咧，其實全部俾個 third party 公司咧都可以監聽曬、知道曬，因為你都要幫佢通話嘛。其實佢咧就透過一個電話嘅機會咧，就去咗一個 WhatsApp 嘅一個 conference group 去通話。香港有好大問題咧，好多人用緊呢啲嘢，就算係官員都好啲，政府都佢唔知道呢啲風險嘅泄密嘅，因為有一啲咧係脆弱群組嚟嘅。嗰、個 project 咧係啲即係關顧者熱線啊！我同大家講，竟然有個 organisation 想用一啲咁嘅嘢。咁、你諗下，如果啲照顧者佢哋本身已經心好煩噶啦，啲 information 俾人泄露咗出去，俾人行騙或者甚至 manipulate， 呢個社會會點咧？我真係希望即係香港政府真係認認真真。去教育佢嘅 staff， 教育公營機構嘅 staff， 呢啲咁嘅信息安全係極之重要嘅對香港。 明白。 唔好當玩，唔好咩新科技就攞嚟用。 系呢、這个警告好有用。 多谢伍生，伍生都這个可以参考，相信政府都会听。因为其实有阵时咧，有啲公司真系嘅，你直接就去咗个 check box， 跟住其实嗰个系一个 机械， 系啦系啦，嗰、那个系一个系好多同事都喺度要帮手听嘅。咁、究竟有几多人睇紧？背后会唔会有人会监控，甚至攞嚟做非法嘅用途咧？咁相信大家都要事事小心咯，系、嘛？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系咁多啦。咁啊，听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咁啊，而家先听听新闻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